第94回，宴海棠，贾母赏花妖，施宝玉通灵知奇货。话说赖大带了贾琴出来，一宿无话，静候贾政回来。单是那些女尼女道崇敬原来，都喜欢得了不得，欲要到各处逛逛，明日预备进宫。不料赖大便吩咐了看院的婆子并小厮看守，唯给了些饮食，却是一步不准走开。那些女孩子摸不着头脑，只得坐着等到天亮。园里各处的丫头虽都知道拉进女尼来预备宫里使唤，却也不能深知原委。到了明日早起，贾政正要下班，因堂上发下两省成功孤销册子，立刻要查核，一时不能回家，便叫人告诉贾琏说：“ 赖大回来，你务必查问明白，该如何办就如何办呢，不必等我。” 贾琏奉命，先替琴儿喜欢，又想到：若是办的一点影儿都没有，又恐贾政生疑，不如回命二太太讨个主意办去，便是不合老爷的心，我也不至甚担干系。主意定了，进内去见王夫人。臣说，昨日老爷见了接帖生气，把晴儿和女尼女道等都叫进府来查办，今日老爷没空问这种不成体统的事，叫我来回太太，该怎么便怎么样，我所以来请示太太，这件事如何办理。王夫人听了诧异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说是晴儿这么样起来，这还成咱们家的人了吗？但只这个贴帖的也可恶，这些话可是混嚼说的的吗？你到底问了晴儿有这件事没有呢？” 贾琏道：“刚才也问过了，太太想，别说他干了没有，就是干了，一个人干了混账事也肯应承嘛。但是我想晴儿也不敢行此事，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时要叫的，倘或闹出事来怎么样呢？以侄儿的主见，要问也不难，若问出来，太太怎么个办法呢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如今那些女孩子在哪里？” 贾琏道：“ 都在园里锁着呢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姑娘们知道不知道？” 贾琏道：“ 大约姑娘们也都知道是预备宫里头的话，外头并没提起别的来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很是，这些东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。头里我原要打发他们去来着，都是你们说留着好，如今不是弄出事来了吗？你竟叫赖大那些人带去，细细的问他的本家有人没有，将文书查出，画上几十两银子，雇只船，派个妥当人送到本地，一概连文书发还了，也落得无事。若是为这一两个不好，个个都压着他们还俗，那又太造孽了。若在这里发给官媒，虽然我们不要身价，他们弄去卖钱，哪里顾人的死活呢？晴儿呢，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，除了祭祀喜庆，无事，叫他不用到这里来，看仔细碰在老爷气头上，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并说于账房里把这一项钱粮档子销了，还打发个人到水月庵说老爷的玉，除了上坟烧纸，若有本家爷们到他那里去，不许接待，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，连老姑子一并撵出去。” 贾琏一一答应了，出去将王夫人的话告诉赖大说：“ 是太太主意叫你这么办去，办完了告诉我去回太太，你快办去吧，回来老爷来，你也按着太太的话回去。” 赖大听说便道：“我们太太真正是个佛心，这般东西着人送回去，既是太太好心， 不得不挑个好人，青哥儿尽交给二爷开发了吧。那个贴帖的，奴再想法查出来，重重的收拾他才好。贾琏点头说：“是了。”即刻将贾琴发落，乃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领出，按着主意办去了。晚上贾政回家，贾琏、赖大回明贾政。贾政本是省事的人，听了也便撂开手了。独有那些无赖之徒，听得贾府发出24个女孩子出来，哪个不想？究竟那些人能够回家不能？未知着落，亦难虚拟。且说紫鹃因黛玉见好，园中无事，听见女尼等预备宫内使唤，不知何事，便到贾母那边打听打听。恰遇着鸳鸯下来，闲着坐下说闲话，提起女尼的事，鸳鸯诧异道：“ 我并没有听见，回来问问二奶奶就知道了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傅氏家两个女人过来请贾母的安，鸳鸯要陪了上去。那两个女人因贾母正睡晌觉，就与鸳鸯说了一声回去了。紫鹃问：“ 这是谁家差来的？” 鸳鸯道：“ 好讨人嫌，家里有了一个女孩生得好些，便献宝的似的，常常在老太太面前夸她家姑娘长得怎么好，心地怎么好，礼貌上又能，说话又简洁，做活计手又巧，会写会算，尊长上头最孝敬的，就是带下人也是极和平的，来了就编这么一大套，常常说给老太太听，我听着很烦。这几个老婆子真讨人嫌，我们老太太偏爱听那些个话。老太太也罢了，还有宝玉，素常见了老婆子便很厌烦的，偏见了他们家的老婆子便不厌烦，你说奇不奇？前儿还来说，他们姑娘先有多少人家来求亲，他们老爷总不肯应，心里只要和咱们这种人家做亲才肯，一回夸奖一回奉承，把老太太的心都说活了。” 紫鹃听了一呆，便假意道：“ 若老太太喜欢，为什么不就给宝玉定了呢？” 鸳鸯正要说出缘故，听见上头说：“ 老太太醒了。” 鸳鸯赶着上去，紫鹃只得起身出来，回到园里，一头走一头想着： 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？你也想他，我也想他，我们家的那一位越发痴心起来了，看他的那个神情儿，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。三番五次的病，可不是为着这个是什么？这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，若添了一个什么富姑娘，更了不得了。我看宝玉的心也在我们那一位的身上。听着鸳鸯的说话，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，这不是我们姑娘白操了心了吗？ 紫鹃本是想着黛玉，往下一想，连自己也不得主意了，不免掉下泪来。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，又恐怕她烦恼，若是看着她这样又可怜劲儿的，左思右想，一时烦躁起来。自己催自己道：“ 你替人担什么忧？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宝玉，她的那性情儿也是难服侍的。宝玉性情虽好，又是贪多嚼不烂的，我倒劝人不必瞎操心，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。从今以后，我尽我的心服侍姑娘，其余的事全不管。” 这么一想，心里倒觉清静。回到潇湘馆来，见黛玉独自一人坐在炕上，理从前做过的诗文词稿，抬头见紫鹃来，便问：“ 你到哪里去了？” 紫鹃道：“ 我家瞧了瞧姐妹们去。” 黛玉道：“ 敢是找袭人姐姐去吗？” 紫鹃道：“ 我找她做什么？” 黛玉一想这话怎么顺嘴说了出来，反觉不好意思，便啐道：“ 你找谁与我什么相干？倒茶去吧。” 紫鹃也心里暗笑，出来倒茶，只听见园里一叠声乱嚷，不知何故，一面倒茶，一面叫人去打听， 回来说道：“ 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颗，也没人去浇灌它。昨日宝玉走去，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似的，人都不信，没有理他。忽然今日开得很好的海棠花，众人诧异，都争着去看，连老太太、太太都轰动了来瞧花呢。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园里半夜枯枝，这些人在那里传唤。” 黛玉也听见了，知道老太太来，便更了衣，叫雪雁去打听。 若是老太太来了，急来告诉我。 雪雁去不多时，便跑来说：“ 老太太、太太好些人都来了，请姑娘就去吧。” 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镜子，略了一略鬓发，便扶着紫鹃到怡红院来。已见老太太坐在宝玉常卧的榻上，黛玉便说道：“ 请老太太安。” 退后便见了邢王二夫人，回来与李纨、探春、惜春、邢岫烟彼此问了好，只有凤姐因病未来。史湘云因他叔叔调任回京，接了家去，薛宝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，李家姐妹因见园内多事，李婶娘带了在外居住，所以黛玉今日见的只有数人，大家说笑了一回，讲究这花开的古怪。贾母道：“ 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，如今虽是十一月，因节气迟，还算十月，应着小阳春的天气，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老太太见得多，说的是，也不为奇。” 邢夫人道：“ 我听见这花已经萎了一年，怎么这回不应时候开了，必有个缘故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老太太与太太说的都是，据我的糊涂想头，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，此花先来报信。” 探春虽不言语，心内想：“此花必非好兆，大凡顺者昌，逆者亡，草木之运不时而发，必是妖孽。”只不好说出来，独有黛玉听说是喜事，心里触动，便高兴说道：“ 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，三个弟兄因分了家，那荆树便枯了，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，仍旧在一处，那荆树也就荣了。可知草木也随人的，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，舅舅喜欢，那棵树也就发了。” 贾母、王夫人听了喜欢，便说：“ 狄姑娘比方的有理，很有意思。” 正说着，贾赦、贾政、贾环、贾兰都进来看花。贾赦便说：“ 据我的主意，把它砍去，必是花妖作怪。” 贾政道：“ 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不用砍它，随它去就是了。” 贾母听见便说：“ 谁在这里混说，人家有喜事好处，什么怪不怪的？若有好事，你们想去，若是不好，我一个人当去，你们不许混说。” 贾政听了不敢言语，讪讪的同贾赦等走了出来。那贾母高兴，叫人传话到厨房里，快快预备酒席，大家赏花，叫 宝玉、环儿、兰儿个人做一首诗致喜，林姑娘的病才好，不要她费心，若高兴给你们改改。 对着李纨道：“ 你们都陪我喝酒。” 李纨答应了事，便笑对探春笑道：“ 都是你闹的， 探春道：“贾府叫我们作诗，怎么我们闹的？” 李纨道：“ 海棠社不是你起的吗？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。” 大家听着都笑了，一时摆上酒菜，一面喝着，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欢喜，大家说些兴头话。宝玉上来斟了酒，便立成了四句诗，写出来念与贾母听道：“ 海棠何事忽摧颓，今日繁花未抵开。应是北堂增寿考，益阳玄父沾仙梅。” 贾环也写了来念道：“ 草木逢春当着芽，海棠未发后偏插。人间奇事知多少，冬月开花独我家。” 贾兰公凯腾正，呈与贾母。贾母命李纨念道：“ 天凝媚色春前萎，霜意微红雪后开。莫道此花知是浅，心容玉作合欢悲。” 贾母听毕便说：“ 我不大懂诗，听去倒是兰儿的好，环儿做的不好，都上来吃饭吧。” 宝玉看见贾母喜欢，更是兴头，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，今日海棠复荣，我们院内这些人自然都好，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复生了，顿觉转喜为悲。忽又想起前日乔姐提凤姐要把五儿补入，或此花为她而开，也未可知，却又转悲为喜，依旧说笑。贾母还坐了半天，然后扶了珍珠回去了。王夫人等跟着过来，只见平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：“ 我们奶奶知道老太太在这里赏花，自己不得来，叫奴才来服侍老太太太太们，还有两匹红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当做贺礼。” 袭人过来接了，呈与贾母看。贾母笑道：“ 偏是凤丫头行出点事儿来，叫人看着又体面有新鲜，很有趣儿。” 袭人笑着向平儿道：“ 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谢，要有喜，大家喜。” 贾母听了笑道：“ 哎呦，我还忘了呢，凤丫头虽病着，还是她想得到，送的也巧。” 一面说着，众人就随着去了。平儿私语袭人道：“ 奶奶说这花开得奇怪，叫你绞块红绸子挂挂，便印在喜事上去了，以后也不必，只管当做奇事混说。” 袭人点头答应，送了平儿出去不提。且说那日宝玉本来穿着一裹圆的皮袄在家歇息，因见花开，只管出来看一回赏一回，叹一回爱一回的，心中无数悲喜离合都弄到这株花上去了。忽然听说贾母要来，便去换了一件狐叶箭袖，照一件圆狐腿外褂出来迎接贾母，匆匆穿换，未将通灵宝玉挂上。及至后来贾母去了，仍旧换衣。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有挂着，便问：“ 那块玉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才刚忙乱换衣，摘下来放在炕桌上，我没有带。”袭人回看桌上并没有玉，便向各处找寻，踪影全无，吓得袭人满身冷汗。宝玉道：“不用着急，少不得在屋里的，问他们就知道了。”袭人当作麝月等藏起吓他碗，便向麝月等笑着说道：“ 小蹄子们，玩呢到底有个玩法，把这件东西藏哪里了？别真弄丢了，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。” 麝月等都正色道：“ 这是哪里的话，玩是玩，笑是笑，这个是非同儿戏，你可别混说，你自己混了心了， 想想吧，想想哥在哪里了，这会子又混赖人了。 袭人见他这般光景，不像是玩话，便着急道： 皇天菩萨小祖宗，到底你摆在哪里去了？ 宝玉道： 我记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，你们到底找啊？ 袭人、麝月、秋纹等也不敢叫人知道，大家偷偷的各处搜寻，闹了大半天毫无影响，甚至翻箱倒笼，实在没法去找，便一到方才这些人进来，不知谁捡了去了。袭人说道： 进来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？谁敢捡了去呢？你们好歹先别声张，快的各处去问，若有姐妹们捡着吓我们完了，你们给她磕头要了回来，若是小丫头偷了去，问出来也不回上头，不论把什么送给她换了出来都是的，这可不是小事，真要丢了这个，比丢了宝二爷的还厉害呢。 麝月、秋纹刚要往外走，袭人又赶出来嘱咐道： 头里在这里吃饭的，倒先别问去，找不成再惹出些风波来，更不好了。 麝月等一言分头各处追问，人人不晓，个个惊疑。麝月等回来，俱是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。宝玉也下证了，袭人急得只是干哭，找是没处找，回又不敢回。怡红院里的人吓得个个像木雕泥塑一般。大家正在发呆，只见各处知道的都来了。探春叫把园门关上，先命两个老婆子带着两个丫头再往各处去寻找，一面又叫告诉众人， 若谁找出来，重重的赏银。 大家头宗要脱干系，二宗听见重赏，不顾命的混找了一遍，甚至于毛丝里都找到。谁知那块玉竟像绣花针一般，找了一天总无影响。李纨急了说： 这件事不是玩的，我要说句无理的话了。 众人道： 什么呢？ 李纨道： 事情到了这里也顾不得了，现在园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，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来的丫头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，若没有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便粗使的丫头。 大家说道： 这话也说得有理，现在人多手乱，鱼龙混杂，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。 探春独不言语，那些丫头们也都愿意洗净自己。先是平儿起，平儿说道： 把我先搜起。 于是个人自己解怀，李纨一气儿混搜。探春抻着李纨道： 大嫂子，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，那个人既偷了去，还肯藏在身上，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，到了外头不知道的是废物，偷它做什么？我想来便是有人使促狭。 众人听说，又见环儿不在这里，昨儿是他满屋里乱跑，都移到他身上，只是不肯说出来。探春又道： 使促狭的只有环儿，你们叫个人去悄悄的叫了他来，背地里哄着他，叫他拿出来，然后吓着他，叫他不要声张，这就完了。 大家点头称是。李纨便向平儿道： 这件事还是得你去才弄得明白。 平儿答应，就赶着去了。不多时同了环儿来了，众人假意装出没事的样子，小人沏了碗茶搁在里间屋里，众人故意搭讪走开，原叫平儿哄他，平儿便笑向环儿道： 你二哥哥的玉丢了，你瞧见了没有？ 贾环便急得紫胀了脸，瞪着眼说道： 人家丢了东西，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？以我是犯过案的贼吗？ 平儿见这样子，倒不敢再问，便又陪笑道： 不是这么说，怕三爷要拿了去吓他们，所以白问问瞧见了没有，好叫他们找。 贾环道： 他的玉在他身上，看见不看见该问他，怎么问我？捧着他的人多着嘞，得了什么不来问我， 丢了东西就来问我。 说着起身就走，众人不好拦他。这里宝玉倒急了，说道： 都是这老石子闹事，我也不要他了，你们也不用闹了。环儿一去，毕市长的满院里都知道了，这可不是闹事吗？ 袭人等急得又哭道： 小祖宗，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，若是上头知道了，我们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。 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，众人更加伤感，明知此事掩饰不来，只得要商议定了话，回来好回贾母诸人。宝玉道： 你们竟也不用商议，硬说我砸了就完了。 平儿道： 我的爷，好轻巧话，上头要问为什么砸的呢？他们也是个死啊，倘或要起砸破的渣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 宝玉道： 不然便说我前日出门丢了。 众人一想，这句话倒还混得过去，但是这两天又没上学，又没往别处去。宝玉道： 怎么没有？大前儿还到南安王府里听戏去了呢，便说那日丢的。 探春道： 那也不妥，既是前儿丢的，为什么当日不来回？ 众人正在胡思乱想，要装点撒谎，只听得赵姨娘的声儿哭着喊着走来说： 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，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环儿？我把环儿带了来，索性交给你们这一起浮上水的，该杀该剐随你们吧。 说着将环儿一推说： 你是个贼，快快的招吧。 气得环儿也哭喊起来。李纨正要劝解，丫头来说： 太太来了。 袭人等此时无地可容，宝玉等赶忙出来迎接，赵姨娘暂且也不敢出声，跟了出来。王夫人见众人都有惊惶之色，才信方才听见的话，便道： 那块玉真丢了吗？ 众人都不敢作声。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，便叫袭人。慌的袭人连忙跪下，含泪要饼。王夫人道： 你起来，快快叫人细细找去，一忙乱倒不好了。 袭人哽咽难言，宝玉真恐袭人真告诉出来，便说道： 太太，这事不与袭人相干，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里听戏，在路上丢了。 王夫人道： 为什么那日不找？ 宝玉道： 我怕他们知道，没有告诉他们，我叫贝明等在外头各处找过的。 王夫人道： 胡说，如今脱换衣服，不是袭人他们服侍的吗？大凡哥出门回来，手巾荷包短了，还要问个明白，何况这块玉不见了，便不问的吗？ 宝玉无言可答。赵姨娘听见便得意了，忙接过口道： 外头丢了东西，也赖环儿。 话未说完，被王夫人喝道： 这里说这个，你且说那些没要紧的话。 赵姨娘便不敢言语了，还是李纨、探春从实的告诉了王夫人一遍。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，索性要回明贾母，去问邢夫人那边跟来的这些人去。凤姐病中也听见宝玉失玉，知道王夫人过来，料躲不住，便扶了风儿来到园里。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，凤姐娇怯怯地说： 请太太安。 宝玉等过来问了凤姐好，王夫人因说道： 你也听见了吗？这可不是奇事吗？刚才眼错不见就丢了，再找不着，你去想想，打从老太太那边丫头起，至你们平儿，谁的手不稳，谁的心促狭？我要回了老太太，认真的查出来才好，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。 凤姐回道： 咱们家人多手杂，自古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？但是一吵嚷已经都知道了，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，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，怕着了急， 反要毁坏了灭口，那时可怎么处呢？据我的糊涂想头，只说宝玉本不爱他，料丢了也没用什么要紧，只要大家严密些，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。这么说了，暗暗的派人去各处查访，哄骗出来，那时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，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。 王夫人迟了半日才说道，你这话虽也有理，但是老爷跟前怎么瞒得过呢？便叫环儿过来道， 你二哥哥的玉丢了，白问了你一句，怎么你就乱嚷？若是嚷破了，人家把那个毁坏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。 贾环吓得哭道， 我再不敢嚷了。 赵姨娘听了，哪里还敢言语？王夫人便吩咐众人道， 想来自然有没有找到的地方，好端端的在家里，还怕他飞到哪里去不成？只是不许声张，现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，要是三天找不着，只怕也瞒不住，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。 说着便叫凤姐儿跟到邢夫人那边商议采集，不提。这里李纨等纷纷议论，便传唤看园子的一干人来，叫把园门锁上，快传林之孝家的来，悄悄地告诉了他，叫他吩咐前后门上，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，从里头可以走动，要出时一概不许放出，只说里头丢了东西，待这件东西有了着落，然后放人出来。林之孝家的答应了事，一说， 巧儿奴才家里也丢了一件不要紧的东西，林之孝必要明白，上街去找了一个测字的，那人叫做什么刘铁嘴，测了一个字，说得很明白，回来依旧一找便找着了。 袭人听见，便央及林家的道， 好，林奶奶，出去快央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。 那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。邢秀英说道， 若说那外头测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，我在南边文庙愈能伏击，何不烦他问一问？况且我听见说这块玉原有先机，想来问得出来。 众人都诧异道， 咱们常见的从没有听他说起。 麝月便忙问秀烟道， 想来别人求他是不肯的，好姑娘，我给姑娘磕个头，求姑娘就去，若问出来了，我一辈子总不忘你的恩。 说着赶忙就要磕下头去，秀烟连忙拦住。黛玉等也怂恿着秀烟速往栊翠庵去。一面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， 姑娘们大喜，林之孝测了字回来说，这玉是丢不了的，将来横竖有人送还来的。 众人听了也都半信半疑，唯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。探春便问， 测的是什么字？ 林之孝家的道， 他的话多，奴才也学不上来，记得是拈了个赏人东西的赏字。 那刘铁嘴也不问，便说丢了东西不是。 李纨道， 这就算好。 林之孝家的道， 他还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，底下一个口字，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的，必是个珠子宝石。 众人听了夸赞道， 真是神仙，往下怎么说？ 林之孝家的道， 他说底下被子拆开不成一个剑字，可不是不见了，因上头拆了当字，叫快到当铺里找去，赏字加一人字，可不是长字，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，有了人便熟了来，可不是偿还了吗？ 众人道，借这么着，就先往左边找起，横竖几个当铺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就有了，咱们有了东西再问人就容易了。 李纨道，只要东西 哪怕不问人都使得。林嫂子，烦你就把测字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，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，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 林家的答应了便走，众人略安了一点神，呆呆的等秀烟回来。正呆等，只见跟宝玉的贝明在门外招手，叫小丫头子快出来。那小丫头赶忙的出去了，贝明便说道， 你快进去告诉我们二爷和里头太太奶奶姑娘们天大喜事。 那小丫头子道， 你快说吧，怎么这么累赘。 贝明笑着拍手道， 我告诉姑娘，姑娘进去回了，怎么两个人都得赏钱呢？你打量什么？宝二爷的那块玉呀，我得了准信来了。 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